一定会立刻拿起电话再次订购。 是， 再说一下，今天价格非常优惠，直降啊，我们199元可以买到60罐，原来我们平台是卖238， 是 市场上要更贵了，5块钱6块钱一盒，今天是199买到60盒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喝一瓶只要3块3。抓住机会啊，赶紧拨打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伟洲啊，就是之前咱们听众啊通过我们电话买回家了这德亚牛奶，就说这德亚牛奶啊特别醇厚的味道，跟其他牛奶感觉啊就是不一样。那你说一说这个德亚牛奶它怎么能够做到味道是如此的好，而且感觉是如此的醇厚？ 因为德亚牛奶的奶牛选自德国名种牛荷斯采牛，它吃的草是天然的牧草，绝不吃添加剂、防腐剂、人工饲料，喝的每一滴水都是来自莱茵河畔的泉水，所以说它是听着音乐按着磨产出的牛奶，所以说才能产出高品质的牛奶。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了3.3%，而远远高出国标20%，同时钙含量来说的话做到了每100毫升120毫克，也远远高出国标，所以说放心健康的牛奶，西甲官方合作的品牌就是来自于我们德亚的高品质的牛奶。 刚才说是什么牛？ 荷斯坦牛。 荷斯坦牛啊，这个牛是 世界名种牛 哦。 所以说它产出来的牛奶呢才是高品质的、高钙的、高蛋白的。 哦，牛种不一样， 是， 所以产出的这个牛奶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 我们说咱们国家啊也有这个奶牛， 是， 但是呢我们说一个历史，就是我们国家这牛啊牛种啊最早都是耕地的黄牛， 是， 都是耕牛，但是在国外，在德国，在欧洲啊，应该说他们养奶牛的历史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 是，没错， 所以呢我听过一句话啊，就是真正产出好奶的奶牛，这个奶牛的品种啊不是金钱的问题， 没错， 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 是， 就是我们真的要培养出产出好奶源这样的奶牛，至少需要3代的时间。 是， 我们可能很难做到，但是人家欧洲德国已经做到了。 没错， 为什么我们说进口的牛奶和国产牛奶有时候你喝的味道感觉就是不一样，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奶牛的品种上。 是的，而且我们任何的德亚牛奶来说的每一包绝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人工香精，没有人工色素，高品质的牛奶，新鲜纯牛奶，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绝没有添加剂的，给宝宝喝，给老人喝，给女士喝，给先生喝，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的。 哎，这个就做到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 是， 而德国的这个食品安全也是全世界它级别很高的一个国家。 是，没错，而且我们每一头牛追根溯源，它每一头牛都有身份的认证，所以说它哪一滴奶哪一头牛产的全球可追溯，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所以西班牙甲级联赛这些球员们喝的放心的健康的牛奶就是来自于我们德亚的。 如果说之前您在我们平台上买过德亚牛奶，今天你听到我们这档节目，听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我相信所有的听众都会立刻拿起电话来进行拨打，因为只要你喝过你就知道这个奶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啊。说一下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大洋也说大家要抓住机会，这个机会确实非常难得，因为直降，原来我们北广购物是卖238块钱60盒，今天伟洲说能够直降 是 199元。您拿回去， 而且这个价格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是回馈北广购物的消费群体的，所以说错过了真的是只能说抱歉了。 哎，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199元哈，拿回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60盒德亚牛奶， 是 每盒是200毫升哈，而且呢这个保质期至少是半年以上的保质期，肯定不会是临保的产品，质量您可以放心啊。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只要199元，我们做直降，拿回60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产品。咱们接着来说哈，我们说喝牛奶强壮身体啊， 是 喝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啊。咱们的邻国日本，他们之前就是把每天一罐牛奶写入到他们全民的一个计划里， 对， 是吧？ 写在他的白皮书里边，所以说他的平均身高从二战期间1.60米的平均身高涨到了1.70米，而我们国人。大家都知道喝牛奶好处，但是国产的牛奶的一些安全因素导致消费者、老百姓对牛奶的一个误区，所以说开始不喝牛奶了，改喝其他的一些添加剂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牛奶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饮料哈。你看现在我们去商场超市里边，你放眼看过去哈， 是， 哎呀，各种颜色的各种饮料，可能上百种、上千种， 是， 但是大多数都是什么含有色素的， 是 碳酸的饮料啊。可能夏天天热的时候，您放到冰箱里边，当时你觉得喝起来哎很爽， 是， 但是碳酸饮料那些添加的色素的，不仅对身体不好，而且容易让你的钙流失， 是 啊，不管是小孩老人，我建议啊，真的，我们多次的节目当中建议大家不要喝，或者说少喝， 是 碳酸类的饮料哈、啊 嗯。而且我们喝牛奶来说的补充钙含量、补充蛋白质含量，小孩喝了强壮身体，女士喝了美白皮肤，老年人喝了。防止骨质疏松，男士喝了强壮一个家庭，所以说喝牛奶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嗯、 而且我们的德爱牛奶是采用德国最先进的技术 UHT 超高温杀菌，常温保存12个月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囤几组，听到了就多买几组吧，因为这个价格不是时时都有的，因为我们原先的价格是238块钱，今天是回馈广大的消费者，只需199块钱做到了60罐， 哎，199元60盒，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这样您拿回家哈、 嗯。 价格确实不多有，我们不用购物之前卖是238元，市场上卖的是5块钱、6块钱， 没错， 一盒哈。您可以去这个赛特呀、啊、旁边，我们就上去看一看， 没错， 一模一样的，人家卖是5块6块，但是今天我们做到是3块3， 是 价格太合适了。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不用购物。把德亚牛奶给您送货上门，我们包邮。好了，在这儿呢，我们说一个题外话哈，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体验中心呢，现在已经是开门迎客了。就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层东侧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北广购物的听众体验中心，我们出售的所有的产品啊，都在这里边，您可以现场的试用，现场的体验，您觉得好了啊。您耳听着哎好，眼见着更好，您下单没有问题啊，就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一层东侧听众体验中心，同样德亚牛奶也是占据我们听众体验中心很明显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摆在那个地方，您可以去看，而且您来了，您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吧，是我们的这个上帝，我们的顾客，您说我尝一盒没问题， 是 打开您喝一盒没问题啊，您尝尝这个牛奶的味道跟其他您在平时商场超市上买的其他牛奶确实不一样，真的确实不一样，因为说句良心话，因为我本身也在喝这个牛奶、 嗯、 我也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我的同事来喝这款牛奶，有一次给我们同事，我们北京电台的同事推荐完，他就赶紧来找我说，大洋你们那个还有吗？我说我们随时可以买啊， 是 我得多订购几组， 嗯， 几箱。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家刚买了一个这个就是咖啡机， 是 需要大量的牛奶。他原来用其他的牛奶总觉得味道都不好，但是用了这个德亚牛奶啊，一起配咖啡，他觉得哎呀味道好极了，而且喝起来他们家本来他们家小孩不爱喝牛奶，但是喝了这个德亚牛奶之后，觉得哎每天都要喝牛奶。真的是味道不一样， 而且德亚牛奶来说不单单是可以做咖啡，还做酸奶的话也是非常美味的，因为德亚牛奶是高蛋白高脂肪的牛奶，所以说做出来的酸奶是浓厚的香醇的有营养的。 哎，我们之前喝牛奛我们都知道煮牛奶的时候有那个奶皮， 是 厚厚的一层奶皮哈、 嗯、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真的你去市场你买牛奶，你回家你多少你煮呀会出现奶，薄薄的一层， 是没错， 有的几乎就没有， 嗯 啊，那个其实就是牛奶的这个蛋白质， 是没错、 嗯、 它的营养物质慢慢的流失，而我们德爱牛奶的话保证每一批烧出来的牛奶厚厚的奶蛋白，吃起来就是像小时候的口感， 嗯，这个德爱牛奶它里边的、嗯、刚才你说蛋白质的含量和它是高于国标的，是吗？ 当然它远远高出国标的来说的话，蛋白质含量做到了2.8，就称得上是牛奶了，而我们德爱牛奶做到了3.3，远远高出国标20%，同时钙含量国标是100毫克，而我们德亚牛奶做到了120毫克，因为它采用的是德国名种牛和斯坦牛产出来的牛奶，高品质高营养的牛奶就是来自于德亚的。 对，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非常的优惠，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 您在商场超市买5块钱6块钱一盒，您觉得有点哎呦这挺贵的哈， 是， 但是原来我们是238已经够实惠了，今天238的基础上再打优惠， 是 伟洲说回馈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同样60盒，同样品质，同样来自于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同样每盒都是200毫升， 是 同样保质期都是半年以上，今天只要 199，折合每一罐3.3块，国产牛奶都买不到的价格，您买回去的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我做到承诺，100%德国原瓶原装进口，假一罚10，绝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常温保存12个月。 嗯，只要199，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只要199元，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们说这样的一款牛奶推荐给老人，推荐给孩子，推荐给我们的成年人都没有问题。先说小孩喝它，好处 强壮身体。快高长个儿，老人喝了预防骨质疏松，女人喝了美白皮肤，男士喝了真的是强壮身体啊，赚钱养家呢。 是，牛奶是好产品，再次推荐给大家，来自于这个德国原瓶原装的德亚牛奶。 是， 今天机会难得，我先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今天我们价格直降，来维州， 只是199就可以带回去60罐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在降价的同时，保证所有的品质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做到了所有批次，最起码可以常用6个月的时间。叔叔爷爷、阿姨妈妈们在听节目的同时，订好了之后，去超市比、家乐福、沃尔玛这些大型的百货超市都有在销售我们德亚牛奶。如果不满意，我退款退货给大家。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好的产品推荐给您，好的优惠赠送给您，当然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大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为大家继续推荐一款在我们北广购物这一段时间以来，可以说算是我们另外一款明星产品啊，那就是伯爵橄榄油。今天依然为大家推荐的是伯爵橄榄油的经典组合啊，我们请到的是伯爵橄榄油的市场总监辛彤。辛彤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有日子没见了， 是好长时间呢、 但是这个虽然辛彤人没见着，但是您的这个产品伯爵橄榄油确实得到了咱们北广购物听众朋友的喜欢和喜爱哈。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那今天咱们再来说一说哈，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产品的组合是什么，价格是多少钱，好不好？ 我们的组合呢还是750毫升6瓶，然后我们的价格是348元， 348元，合一瓶只要58块钱， 58块钱。 而同样的啊，这一瓶伯爵品牌750毫升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在这个超市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到，反正在我们隔壁赛特是卖了130块钱一瓶， 130块， 我们是58一瓶啊， 58。 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可以打电话来订购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伯爵橄榄油的产品了。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伯爵特级初榨橄榄油哈，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很熟悉这个产品了。它有几大特点哈，第一个，它是获得了西班牙大使馆的推荐；第二个，这个伯爵品牌它是属于特级初榨橄榄油，也就是说橄榄油当中级别最高的， 最高的 级别最高的。 是的。 第三个，伯爵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是来自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纯天然的橄榄果物理冷压压制而成的，它是应该说是原瓶原装进口的。 是的，没错， 这三大特点哈，很高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这个海燕堂海参之后，我们再次邀请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Candy，Candy 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Candy。 哎，你好 Candy 哈，这个我在系统里面看到 Candy 也是我们这个北广购物伯爵橄榄油的忠实的粉丝哈。 对， 一共是前后订了3次，我的系统里面看到是1月份订购一组，然后是3月份订购一组，还有就是6月份订购了一组。 嗯， 我今天也是看到 Candy 的真人了，很高兴哈。 哎呦，那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 Candy 对我们品牌的信任。 那你说一说这3次订购是什么原因？ 我这边呢，就是说之前在国外一直使用的是橄榄油，后来回国以后呢，还是比较钟情于橄榄油， 而且呢，就是之前一直在商超，像永辉、像赛特都有看过。 嗯。 然后这个橄榄油，就是说上一次开车，偶尔在这个广播中听到了这个伯爵橄榄油。 啊。 他说价格58。 啊，不是他说，我说的。我说的。 就是广播里，对对对。 啊、你说。 就是当时呢，听到这个很激动，我说这个橄榄油怎么价格能够这么实惠？后来呢，然后就打电话试着订了一款，这是1月份的时候。 嗯。 后来尝试下来感觉还不错。 啊。 然后3月份呢，我们就又订了。 啊，3月份，然后6月份又订。 啊，对对对。 你看，卡尼其实是听了我们节目，觉得这款橄榄油确实便宜哈。我跟你说，卡尼，这一款橄榄油同样的产品在赛特卖到130块钱一瓶，750毫升的。 嗯， 今天咱们节目依然是58块钱一瓶， 对，依然是58块钱。 说电话啊，电话是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看你是三次订购伯爵橄榄油的产品啊，使用起来这个感觉怎么样，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这面呢，开始一直有的疑虑就是为什么赛特那边是130元，而咱们广播里边提到的是58，是同一个品牌的下边两个不同的这个小品牌呢，还是同一种款这个橄榄油？ 啊， 我相信我这问题应该所有这些消费者都有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就怎么能够做到价格这么便宜哈？来，心动这会儿你给这个 Candy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说，为什么咱们这可以卖到58一瓶，好不好？ 对的，我们首先呢非常感谢 Candy 对我们这个伯爵品牌的信任，三次来购买我们的产品，然后呢我们也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在北馆这样的一个渠道当中，我们的价格能卖到58块钱一瓶？ 嗯， 这个确实是有原因的。那我们从大的方面说，伯爵呢本身就是大使馆推荐的，特别是中国大使馆西班牙大使馆推荐伯爵，那他也确实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宣传。 啊， 那么也希望把这个价格这个优惠给了我们的消费者，那这个是国家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支持。 嗯， 然后第二个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跟北馆购物呢是一种直接的合作。 嗯， 我们确实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我们是直供给我们北馆购物的。 嗯， 所以我们的价格能做到这样一个，而且我们是当然价格做的这个产品绝对没有像 Kenny 所疑虑的那样子是个偏门的品小品牌或者旗下的。不是，它真的就是在国外200多个国家里面都同时销售的伯爵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也就是说在我们跟这个上等超市赛特里边卖的130 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这新东必须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保证。 是的， 是 一模一样，这个我们可以来支持专柜的验货的，一定保证给大家我们做的是特级初榨的。 对，确实，因为咱们的渠道这个橄榄油确实便宜，确实是58块钱。这个大家我也深有体会，因为做这个产品之前我就到了很多超市，我专门拿着瓶去比价，真的专门拿瓶比价，而且我真的在商场超市里买过一瓶伯爵的橄榄油，我回家还做比较，看看两个是不是像欣桐说的真的是一样的产品啊， 是一样的， 看来是我多心了啊。但是没办法，咱们北馆购物就是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和购物节目，咱必须给咱们听众朋友来这个确保这个食品安全啊，确保是真实可信的产品，没有问题，一样的产品啊，人家卖130，咱就敢卖到58块钱。我记得之前西东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先让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先体验这个产品， 嗯， 试用这个产品，用好了你就会喜欢上这个品牌，这个也是当初你们的用意， 是的， 对吧？ 是的， 所以才有了 Candy 这样买了1月份，然后3月份又买，然后6月份再买这样的听众。 是的， 我们希望把橄榄油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嗯， 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个价格放下来，在这样一个平台去销售。 好，那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产品组合和价格，好吧？再说一下， 我们是348元，750毫升，一共有6瓶。市场价值如果6瓶加起来应该是780块钱， 780块钱，今天只要348， 对， 可以瓶只要58块钱。 对啊，就应该五折还不到吧？ 五折不到啊！说一下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橄榄油，它确实跟我们普通用的这个其他的大豆油、花生油是不一样的哈。我们还是要说橄榄油它的好处是什么？因为第一，我们平常用的花生油也好，啊，这个葵花籽油也好，大豆油也好，它是什么？它是草本植物油，是吧？但是呢，橄榄油它是什么？它是木本植物油，而且橄榄树啊，它是上千年来没有太大变化的 一种植物，橄榄果呢，它没有转基因， 没有，就是橄榄树是没有转基因说的，也不存在转基因。 对，所以呢，它要是用这种，它不是像其他那个油是什么榨出来用热加工出来，而它是物理冷压的方式，就像榨果汁，就是磨果汁一样，这样给压出来的，所以它真的是保证了这个油它纯天然的一个品质哈。我不知道康妮，你买了三次啊，加起来应该算到18瓶了橄榄油哈。 说实话，我们用了橄榄油以后，基本上其他的食用油就没有再走入家庭。 嗯， 无论是我们还是老人，还是给孩子，一直都是在用橄榄油。 嗯， 家里人就一直对这个油很考量。 嗯， 所以一直就是用这个橄榄油炒菜呀、烹饪啊，还是这个拌凉菜，各方面都是在用橄榄油。在我们的影响下，就包括老人的这种观念，还有我们周围的这些亲戚，也都开始尝试用着橄榄油。 嗯， 所以渐渐的，就是我们这些食用油都用的很少。 嗯。 嗯，这个橄榄油包括现在我们孩子已经3岁多， 嗯， 他现在可以尝试着吃一些这种油炸食品， 嗯， 但是对这个 KFC 什么的，我们个人不太认可， 洋快餐不太认可， 对， 是吧？嗯， 可是避免不了孩子还有的时候就是很想尝试， 嗯， 这样子我们就是自己在家里用这个橄榄油给他去炸， 嗯， 但是我发现一点好就好在，就这个橄榄油每次炸出来的薯条又脆，而且呢这个色泽相当的，就是说这个， 嗯。 特别的鲜亮，对对对，可以说是偏黄，还是看上去不是那么油腻腻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吃起来呢，这个口味也，这个油的口味很清淡， 嗯嗯嗯， 主要保持了这种食物的这种原汁原味。 对，因为它那是因为橄榄油当中有一个胡萝卜素，它是抗氧化的， 嗯， 所以反复的煎炸它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变质的一个现象。所以你说，嗯，我相信你们家老人家用的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一次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在酒店， 嗯， 他吃的那面的煎蛋， 嗯， 他尝的这个煎蛋， 嗯， 跟家里的味道不一样，他就不想吃， 啊， 妈妈这不是煎蛋的味道。 哦，还真有那么大的区别是吧？ 对，他习惯了家里用橄榄油来做，所以酒店的这个就是他就不太认可， 吃， 对， 是不 是， 啊？是， 那可小孩子肯定会有，因为小孩子味蕾啊是最敏感的， 对，他的嗅觉还有这种比咱们大人可能还是要敏感多，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们知道，就传统的油啊，就是平常我们用的这个大豆油、花生油，它放的时间长了有股哈喇味儿， 对。 就如果尤其你在空气暴露情况之下有股哈喇味儿， 嗯， 橄榄油还好不会。 对，它只要对，它不是密封的条件下的话， 嗯， 还是不会出现这种味道的。 另外一个，新农之前我记得你说过，橄榄油的抗氧化性很强。 是的，因为它里面有一样非常重要的物质，叫做胡萝卜素。 嗯， 这个胡萝卜它大家非常明白是抗氧化的。 嗯， 所以你去像 Kitty 讲的这个事实，就是去煎这种薯条，你反复去煎炸它是不会变黑的。 嗯， 嗯，我想他们家的老人家也应该是舍不得，就是炸了一次薯条再炸 一次，不舍得扔这油哈， 肯定不舍得用，所以橄榄油它就会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好处，你第二次去煎，第三次去煎，它煎出的或者是煎出的鸡蛋或者炸出的薯条，它还是保持它原来的金黄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和它的口味都不会有变化的。 嗯 嗯， 我们心里去，就是说咱们年轻人可能用这个橄榄油， 嗯， 用一次可能就倒掉了， 嗯， 但是我们家老人就是很节俭，每次给孩子炸完薯条这油，他觉得倒掉很浪费，啊， 留着是吧？ 对， 拿一小碗装里边去。 他就是每次，比如说，就是说我们上班了， 啊， 老人在家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二次利用。 对， 但是他就明显感觉二次利用完了，就是这个油炸出来的食物还是色泽很鲜艳， 哎，不 会黑。 对，看你说的确实是很多家庭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他特别的舍不得扔这个东西，尤其是油炸过的。我发现一个问题，都是拿一小油篦子，然后放那碗上，然后把这油再倒出来，倒那碗里边， 嗯， 下次继续再用那个油。 嗯，是是， 但是这个橄榄油就像给你讲的一样，它虽然说是可以反复的煎炸油，但是呢，就是倒出来的油啊，还是用玻璃瓶把它装好。因为 给它封上。好，到这儿呢，我们要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产品组合跟价格是多少钱，再说一下好不好？ 啊，我们是750毫升，一共有6瓶，348元，平均每一瓶58块钱， 一瓶只要58块钱。 是的， 当初也是让看你心动的价格哈， 这不是相当于你买的大豆油和玉米油的价格了。 对，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伙啊，也这个在这儿呢，我们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站自己的购物节目哈，所以我们选产品呢，一定是市场上放心信得过的产品。西班牙大使馆的推荐，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特级初榨 橄榄油哈、啊，只要348块钱，一共是6瓶，每瓶750毫升。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欣桐，在这里作为伯爵的生产厂家的代表，我在这里慎重的承诺给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凡在北广购物买到的每一瓶特级初榨伯爵橄榄油，都是由我们西班牙地中海厂家原瓶原装从那边运送过来的，我们也支持在专柜进行验货。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曹一南。 北广购物，愿您在新的一年里月月赚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我是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佳。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帕龙，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 我是 BTV 春妮的周末时光的节目主持人全妮。 我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和我是大医生的节目主持人月月。 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订购热线400-015-5151。 咱们接着来说橄榄油。Candy 刚才说的是买油给，一个是自己吃，给孩子吃啊，老人也在用哈。 嗯 啊，它确实是一个营养健康的油。你在欧洲的时候是欧洲都在用橄榄油，对吧？ 对对 啊。那咱们就要说一说橄榄油它里边的营养物质究竟有哪些 ？Candy， 你了解有什么？就是你老在使用橄榄油，你觉得里边有什么物质啊？ 我觉得里边就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 DHA 呀、啊 嗯、 或 Omega 3。 哎，你了解的还很多是吧？他了解还真不少是吧？ 他最了解应该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因为看他的身材，他就对这个特别特别的注意。 对啊，这个对减肥很有好处、啊、 是吧？来，新东，你说一说。 我们刚才听了 Kitty 讲话了，我们就觉得确实是刚才橄榄油的那种反复去煎炸、 嗯， 它就不会变黑，因为它是胡萝卜素在起作用，它抗氧化的能力非常的强。 嗯。 还有一个，它是亚麻酸和亚油酸的这个比例，它是接近人体母乳的，所以说小孩子很喜欢吃这个， 嗯， 当然会喜欢吃含有母乳这样的一个物质， 嗯、 所以他就这个Omega 3和 Omega 6，今天人体母乳对小孩子骨龄发育和脑部发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我觉得不仅是小孩子吧，其实我觉得中老年人，尤其是对抗这种三高啊，我们都说高油高盐啊、 嗯，我们老人就喜欢用这个， 是吧？就是用橄榄油、啊、 基本上就这个三高啊，还有这个心脑血管、 啊、 方面，就是体检、 嗯、 每年体检觉得质量棒棒的， 是吧？因为确实因为不可避免的，我们的高油高盐用的这种植物油太多之后啊，你的高血压啊、高血脂啊就会产生，反而这个橄榄油里面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低胆固醇， 对 对吧？它可以抗这些东西。 它的单不饱和脂肪含量达了75%以上， 嗯， 所以食用的话，本身它橄榄油在做的时候就没有像普通油要放那么多，它也可以少一点点， 嗯、 一样的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它的最主要它是含量的单不饱和达到75%以上， 嗯， 它的油酸含量达到了83%以上， 嗯， 所以对老人家的心血管病啊、高血压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帮助作用的。 是，原来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接过一个热线电话，在可以说啊，一个真实的热线电话， 嗯， 一个阿姨呢，她就买了这个伯爵橄榄油的产品，她是每天早上啊喝一小勺， 是 就喝啊、 嗯、 喝这个伯爵橄榄，因为它是属于特级初榨，完全可以饮用，每天早上喝一小勺。她说她一直坚持了3个月之后再去体检，她说她的身体之前的那个高血脂的那种情况， 它一定会有下降， 减轻了很多， 对， 这是真事儿，这 是 真是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说你们这个橄榄油。这个简直比药还神奇，但是我说橄榄油不是药，千万不要把橄榄油当它只是一种这个木本植物油啊，但是确实它是一个营养健康的油。这个伯爵橄榄油它来自于西班牙原装进口，而且它的橄榄果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全世界最好的饮食结构就是地中海的饮食结构。 我们国人印象当中，西班牙的男子和足球是世界最出名的。那么男子他们吃的这个油，确实不像一些欧美国家会比较。胖啊、 嗯， 他们是那种健壮的， 对， 这跟他们使用橄榄油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对，橄榄油里边刚才说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然后里边含有的这个油酸啊，然后还有里边的这个亚麻酸、Omega 3 啊，等等等等，它营养物质确实多。在这呢，咱们必须再说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的组合跟价格，好不好？心动再说一下。 是348元，750毫升，一个有6瓶，平均每一瓶只要到58块钱， 哎， 非常划算的。 这样一瓶产品，同样规格的，刚才心动保证是市场上一模一样的产品， 这个是一定保证专柜验货的。 那么在一些个商场超市啊，什么赛特商场，它卖的是130块钱一瓶，130一瓶。那么今天我们只要58一瓶哈。 对。 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咱们再说一个橄榄油的好处哈，我不知道看你知不知道，就是说橄榄油还有一个好处，它是很稳定啊，很稳定。它的制作的过程跟制作的工艺就会让这个产品很安全。花生油啊，某一个品牌的花生油出现了黄曲霉素超标的这么一个情况。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它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花生粒它堆在一起，堆在一起呢，它是需要那个榨油的那个锅把那个花生放进去进行翻炒， 对， 加热翻炒之后才出油。但是它需要攒那个花生粒，就是放花生的那个仓库，花生发霉了。啊，里边放的花生发霉了，它用发霉的花生炸出来的油，就里边就含有这个黄曲霉素。但是橄榄油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橄榄油呢，就好像如果说制作过程，那当然就像我们家里榨果汁一样的，就是把它放在里面压出来。就变成了油了，甚至把手一捏，油就出来了，非常的简单。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加工的方法，就是在24小时，因为橄榄果油，橄榄果摘下来的时候一定是在24小时之内，把它用物理的方法压出来的。那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段，它就会变橄榄油、橄榄会变腐烂，它就不称之为特级初榨橄榄油了。 对， 它也不可以直接生饮的。 哎，所以这一点呢，就保证了橄榄油永远不会出现黄曲霉素超标的情况。 不可能， 因为它都是新鲜的油橄榄果，摘下来之后立马就进行物理冷压，来这个压出这个油了。这个产品也是米其林餐厅的一些个指定用油，是吧？ 对，它确实是大使馆里面是代表西班牙的形象的，伯爵是代表西班牙橄榄油的形象，所以一直大使馆非常。推荐我们这个品牌。 今天这个组合呢，348元，对吧？ 348。 市场价是780。 7806瓶、 一共是6瓶， 对， 每瓶是750毫升。 750毫升。 所以这个产品组合确实还是一个很经典，同时是一个价格非常优惠的一个产品组合了哈。 没错，是的。 58块钱一瓶，康妮也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啊。你的切身经历，之前买的橄榄油也贵的，也有200多一瓶呢，是吧？ 这个超实惠。 到这儿呢，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好了，节目到这儿呢，我们依然聊了这个伯爵品牌的橄榄油，伯爵的历史，然后这个橄榄油它里边的好处啊，同时也谢谢康迪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把你在我们北广购物平台上购买的经历啊，用油的经历来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当然了，来呢也不白来。每次呢，我们会从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哈，选取一位在我们平台上购买过同类产品的听众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录制最后呢，依然是有一份小的礼品要送给康迪，谢谢康迪啊！由欣桐那边提供的依然是市场价值780块钱的6瓶伯爵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也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出售产品，好不好？ 好，行，没问题，谢谢康迪对我们品牌的支持， 而且感谢厂家送我的这一组橄榄油，伯爵橄榄油。 好啊，也谢谢康迪，也希望由康迪呢能够多关注我们北广购物的平台啊，多关注我们北广购物的产品，好吧？ 会的， 谢谢康迪， 会继续关注。 好了，今天呢这个好的产品就再次推荐给大家，北广购物的明星产品，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伯爵特级初榨橄榄油，它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认证，比如说犹太节食认证、清真食品认证，同时是西班牙大使馆的推荐。市场价值您可以去很多的地方去比价哈，支持比价验货。市场上一瓶750毫升的要130元，我们今天只要58块钱一瓶，348元6瓶，我们送货上门，我们包邮。西班牙特级初榨的伯爵橄榄油哈，电话400-015-5151。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产品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开窗看到世界的天气，扑面而来雪花的气息，这里开始的每一个话题是笑脸到笑脸的传递，我们的北京，你们的北京，高楼陪伴着黄尘跟记忆，大街小巷冰上的痛曲，每块站牌都写满了往昔，源远流长留在画里，今天的北京，明天的北京，早已紧紧相依，每颗心在这里凝聚，我们的爱就在这里，中国的北京，世界的美。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身在北京是昂城，每天都得找点乐子儿，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难道就没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别人说你过时落后了，新的时代数字广播来了来了，音乐相声评书有声小说，那是最基本的，您了别嫌多，报个听你放放放，和北京城一起极乐安康。 小公益小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我的身材扁又长，雕齿刻度画身上。 我可以画圆， 我可以画方。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 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